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12，北京多云有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携手努力，不断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 中俄发表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联合声明。 习近平在德国媒体发表题为《为了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的署名文章。 习近平抵达柏林，开始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商业养老保险的若干意见。 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贸易稳中向好，新兴领域出口增速明显加快。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记者马闯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4号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我同普京总统保持密切交往，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高水平发展并不断取得新成果提供了重要动力。普京表示，拥有高水平互信和完善合作机制是俄中关系的巨大优势。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非常良好的工作关系和深厚友谊。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携手努力，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将高水平强有力的中俄关系打造成两国发展振兴的助推器和世界和平稳定的压舱石。双方同意，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都将恪守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遵循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相互支持对方维护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的努力，支持对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对方发展振兴。双方同意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推进大项目落实，积极构建能源战略伙伴关系，促进可再生能源、煤炭、水电开发等领域合作，推动交通和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深化科技创新、航天、网络安全、工业制造、通信、农业、金融、环境保护、北极事务等领域合作，推进安全领域合作。双方同意以筹办2022年北京冬奥会为契机，推动冬季运动方面交流合作。以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成立20周年和俄中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为契机，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双方同意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开展密切有效的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权威性和核心地位，同国际社会一道致力于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国际战略平衡和稳定，共同应对恐怖主义等全球性威胁和挑战，推动地区热点问题政治解决进程。会谈后，普京向习近平授予俄罗斯国家最高勋章圣安德烈勋章。两国元首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当前世界形势和重大国际问题的联合声明，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实施纲要2017年至2020年，并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联合声明以及多项双边合作文件的交换。两国元首共同会见了记者。当天，习近平向俄罗斯无名烈士墓敬献花圈。 央广记者王宗英、马闯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4号在莫斯科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会见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媒体和企业界代表。 不管外部环境怎样变化，我们对发展中俄关系的决心和信心都不会变。 习近平强调， 当前中俄关系发展进入了历史最好时期，希望大家为中俄关系继续向前发展添薪加柴， 希望你们继续做中俄关系发展的推动者，希望大家继续积极作为，为中俄关系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希望你们继续做中俄人民友谊的播撒者，推动两国社会各界相识相知，传递更多正能量，不断开拓两国民间外交新局面，希望你们继续做中俄务实合作的开拓者，继续发挥各自优势，不断深化中俄务实合作。 央广记者马闯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四号在莫斯科会见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习近平指出，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国际贸易和投资低迷的形势下，中俄两国经贸、投资等领域务实合作持续扩大，成果丰硕。中国发展同俄罗斯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对同俄方一起应对全球挑战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俄罗斯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伙伴，双方要扩大经贸、投资、能源等领域合作规模，落实制造业重大合作项目，加强高铁合作，推动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尽早启动，深化地方合作，优先推进跨境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现代农业、产能等领域合作，要开展北极航道合作，共同打造冰上丝绸之路，落实好有关互联互通项目。 央广消息，中国外长王毅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四号在莫斯科签署两国外交部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联合声明。声明说，朝鲜四号宣称发射弹道导弹，中俄双方认为此举严重违反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双方对此均不能接受，强烈敦促朝鲜严格遵守安理会决议有关要求。中俄双方建议朝鲜做出自愿政治决断，宣布暂停核爆试验和弹道导弹试射，美韩相应暂停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中俄双方呼吁各方遵守919共同声明中阐述的承诺，尽早重启全面解决半岛问题的对话进程，军事手段不应成为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选项。中俄双方重申，在东北亚地区部署萨德系统严重损害包括中俄在内的域内国家战略安全利益，无助于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和地区和平稳定。双方反对部署上述系统，敦促有关国家立即停止并取消相关部署，商定将采取必要措施，切实维护两国安全利益和地区战略平衡。 央广消息，7月4号，在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德国主流媒体发表署名文章，题目是《为了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文章说，中德合作逐渐向航空航天、海洋、极地、网络等空间延伸。去年，中国首次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德国是欧洲对华技术转让最多的国家，超过4万名中国学生在德国学习，是德国最大的外国留学生群体。去年11月，中德签署了多项足球合作协议，两国足球合作迈出新步伐。我很高兴这次访问期间将同默克尔总理一道出席柏林动物园大熊猫馆开馆活动，希望已经抵达柏林的这对大熊猫成为中德友谊的使者。文章表示，中方愿以今年20国集团领导人汉堡峰会为契机，同各方一道努力，就国际经济合作和全球经济治理发出明确信号，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做出积极贡献。 央广记者马闯报道。当地时间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柏林，开始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当习近平乘坐的专机进入德国领空时，两架德国空军战机升空护航。专机抵达柏林泰格尔机场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现场鸣21响礼炮，战机在空中飞跃致意。 习近平代表中国人民向德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他强调，中德关系正面临新的发展契机，期待同德国领导人一道，为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明确新目标，规划新方向。习近平是在结束对俄罗斯国事访问后抵达德国的。离开莫斯科时，俄罗斯政府在机场为习近平举行欢送仪式。在德国期间，习近平还将赴汉堡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第12次峰会。 大使热线。 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日前在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专访时表示，中德两国关系已经成为中欧关系的引领者，习近平主席此访必将赋予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新的内涵。央广记者李思墨报道。 今年是中德建交45周年，史明德大使表示，45年来中德关系日臻成熟，政治互信巩固深厚，经贸合作广泛深入。 习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在一个月之内双双访问德国，这在中德关系史上是非常罕见的，也体现了中德关系的重要性。这次两国领导人将回顾45年两国关系的发展，同时规划未来的前景。 在谈及中德开展“一带一路”合作时，史明德大使告诉记者，“一带一路”倡议提出3年多来，中德之间已经有不少可圈可点的项目正在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也为中德两国携手开发第三方市场创造了难得的契机。 德国政府是西方国家里面第一个公开表态支持“一带一路”的，德国的经济界热情还是很高的。这个两国呢正在探讨“一带一路”的新的合作可能性，比如说三方合作。我们还准备在中亚国家还有非洲开展合作。 在对德国进行访问之后，习近平主席将出席20国集团汉堡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史明德大使表示，中德两国将围绕承前和启后展开密切合作，共同致力于杭州峰会议题和成果的连续性，为推进全球经济治理做出贡献。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商业养老保险的若干意见，部署推动商业养老保险发展工作。意见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运营安全稳健、产品形态多样、服务领域较广、专业能力较强、持续适度盈利、经营诚信规范的商业养老保险体系。商业养老保险成为个人和家庭商业养老保障计划的主要承担者，企业发起的商业养老保障计划的重要提供者，社会养老保障市场化运作的积极参与者，养老服务业健康发展的有力促进者，金融安全和经济增长的稳定支持者。 央广消息，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纪委对第18届中央委员、福建省原省委副书记、省长、中石化集团原党组书记、总经理苏树林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经查，苏树林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打探巡视消息，在党内搞非组织活动，对抗组织审查，违规提拔身边工作人员，为了个人目的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无视组织原则，肆无忌惮地滥用职权，违规决策，造成国有资产巨额损失，严重违反廉洁纪律和中央8项规定精神，长期安排有关单位公款支付个人费用、公款接待亲友旅游、公车私用，利用职务影响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滥用职权造成国有资产巨额损失，涉嫌滥用职权犯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涉嫌受贿犯罪。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苏树林开除党籍处分，由监察部报国务院批准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18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 在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纪委对第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副主任杨崇勇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经查，杨崇勇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办理假身份证件，并以此私自出境，长期向组织隐瞒本人的婚姻变化情况，对抗组织审查，违反廉洁纪律，收受礼金，长期借用私营企业主车辆住房，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涉嫌受贿犯罪。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杨崇勇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免去其河北省委委员职务，终止其党的十八大代表、河北省第九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商务部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稳中向好，新兴领域出口占比超过50%，逆差进一步扩大。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18246.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9.2%。其中，五月当月服务进出口增幅达14.1%，为今年以来最高增幅。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冼国毅表示，新兴领域无论在出口还是进口方面均表现亮眼，增速明显加快。 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等新兴领域出口增速明显加快，占服务出口比重为50.1%。技术、知识产权使用费等新兴领域进口增长较快，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口增长77%，技术和知识产权使用费增长20.1%。 值得一提的是，运输和旅行前五个月均保持正增长，其中运输服务各月增速均在2位数以上。冼国毅透露，一到五月，我国服务进出口逆差6800多亿，同比扩大17.9%。逆差主要集中在旅行、运输和知识产权使用费三大行业。 从服务贸易整个的这个发展战略上来看呢，我们还是要总规模要继续扩大，努力扩大出口，对提升我们制造业发展水平、人民生活水平的这些服务进口啊，我们还是积极鼓励的。 国家发改委、网信办、工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关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明确表示要避免用旧办法管制新业态，破除行业壁垒和地域限制。央广记者刘一晨报道。 根据此次下发的意见，八部委提出将清理规范制约分享经济发展的行政许可、商事登记等事项，进一步取消或放宽资源提供者市场准入条件限制，审慎出台新的市场准入政策，特别提出要及时调整不适应分享经济发展和管理的法律法规与政策规定，不断优化法律服务，避免用旧办法管制新业态，破除行业壁垒和地域限制。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咨询委员会委员李建良表示，对于分享经济的监管应因循两个方向。 监管的第一个点把它内化，比如说共享单车的影响市容的问题，有一个更直接的思路，就是说谁投放的自行车，谁来负责任。第二呢，就是说这个产品的使用涉及到各种当事人，监管的另外一个方向是应该是跟商业机构一起来合作，界定好不同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一旦出现什么纠纷有法可依。 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分享经济市场交易额约为34520亿元，比上年增长103%，融资规模约1710亿元，同比增长130%。业内人士建议，未来也可以在政府监管的同时，积极发挥行业自律共治。 南方连日强降雨导致长江中下游水位持续上涨，多个站点超警戒水位。长江一号洪峰正在从中游向下游推进，抗汛形势严峻。不过，从昨天起，南方强降雨暂告一段落，暴雨预警取消，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仍有大雨或暴雨。请听报道。 受近期持续降雨影响，长江洪峰顶托江水倒灌，鄱阳湖水位继续快速上涨。截止昨天八点，鄱阳湖九江都昌站水位上涨至20.38米，超警戒水位1.38米，今年以来首次突破20米关口。昨天上午，鄱阳县银宝湖乡徐家村青林湖淤堤下方出现多处管涌。上饶消防支队支队长舒玉平： 目前这个堤坝面临的问题，它就是塌方，这是属于在这个堤坝当中比较危险的一种状况。那么我们就是以工程机械一样，这个配合作业，确保最快的这个塌方能够及时能够得到补救。 受长江上游强降雨以及洞庭湖、鄱阳湖两湖入江汇流加大的影响，长江中下游水位快速上涨。昨天下午一点，长江汉口站超过警戒水位，江滩边的清水平台已被完全淹没，武汉过江轮渡已全线停航。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武汉市轮渡公司运安部部长江波： 25号、26号开始的话，起步是每天半米的涨，水位的话上涨是比较迅速。 在长江干流安徽段，预计今天也将全线超警戒水位，杨湾闸、华阳闸、运河闸等通江闸门已关闭，安徽防汛应急响应由四级提升为二级。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省水利厅厅长方志宏： 那么今年长江干流一号洪峰已在中游形成，正在向下游推进，长江干流和江心洲外环围反水压力逐步加大。 昨天凌晨，广东阳江普降大暴雨，12万群众受影响，转移围困群众超过6000人。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南方强降雨将暂告一段落，但广东、广西、福建等地仍有大雨，仍然存在城乡积涝、山体滑坡等灾害。阳江市气象台预报员黄先伦： 这次降雨要是出现一些低洼积涝，那么未来几天的话，降水源较为频繁，做好强降水的防御工作。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推出特别策划，致我们正在消逝的文化印记中国功夫，探寻传统武术的门道精神传承和发展。今天播出第三篇《武当剑，谁能仗剑任逍遥》，采制央广记者吴哲华、恒巴特、左爱甫。 武当剑实质是武当派内家拳法的延伸，是武当山诸多剑法的统称，虽剑无成法，却能因敌变换，刚柔相济，端倪莫测。出生于1964年的钟云龙是武当三峰派第14代传人。1983年，19岁的他来到武当时，山上大小门派有11个，对外统称武当派。现在只剩下三峰派、龙门派、华山派等6、7个门派。 中国道教的门派有400多派，失传了就不可以再立了，它只能成为历史。 如今很多古老剑法逐渐成为传说，剑只能用作收藏或者表演，它的材质也从硬变软，舞起来呼呼作响。 我们练的那个剑，我现在还收藏出来，那是80年代的那个剑，那个剑现在生锈了，也很不好看了，到时候我也把它收藏着，那个戒指跟着我一起走了很多年的。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城市，珠海近年来依托与港澳紧密相连优势，大力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一带一路倡议推动贸易畅通，成效显著。央广记者彭小毛、郭翔宇报道。 以墨西哥为基地的覆盖整个美洲的一个产业平台，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呢，我们也在往中东发展。 李广联所在的企业致力于为珠海的打印行业提供会展服务，长期以来供应了全球近70%通用耗材的珠海打印耗材企业却在国际上名头不响。近年来，珠海借助自贸区先发优势，培育并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广优势产业。李广联的打印耗材展开到了大洋彼岸，珠海打印耗材企业的国际化之路也越走越宽。广东自贸区横行实验片区党委书记牛静： 要建立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要支持我们一带一路，要支持我们中国企业走出去，走向世界。 除了修好内功，珠海还将互联互通作为参加一带一路建设的主题。珠海先后参加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建设、 借助珠海港扩容川贵广南亚国际物流大通道。目前中国巴西直航航线等新项目也在抓紧建设。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欧辉生： 这个一带一路的建设，我们一个是陆线的，一个是海线的。海上的我们就是把这个东南亚的航线啊进一步加密，进一步这个丰富。今年三月份我们也开通了到南太平洋沿线国家的这个集装箱的这个班龙航线。 详细内容请关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今晚九点播出的政务直通主题系列直播《一带一路进行时》，走进珠海。 由中国乡村之声、国资委新闻中心和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文化体育协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家书温暖的力量大型声音采集活动将于今天在北京新机场建设工地举行。 中央国家机关驻村第一书记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 新闻动车组：中组部教育部反对采取不正当手段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高校抢挖人才。环保部专项打击进口废物加工企业环境违法行为。全国鸡蛋价格触底反弹，请听报道。 在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背景下，一些高校掀起挖人大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高校成为人才被挖的重灾区。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杜占元强调，鼓励人才合理有序流动，拒绝人才恶性竞争，反对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高校抢挖人才。实际上，在今年一月份，教育部办公厅还专门发布关于坚持正确导向、促进高校高层次人才合理有序流动的通知，强调不鼓励东部高校从中西部、东北地区高校引进人才。教育部部长陈宝生： 教育部还将继续单独为中西部地区设计人才政策，实施西部人才特殊支持计划。请我们有一些高校呢，对中西部高校的人才手下留情，因为你挖那个地方的人才，就是掘那个大学的命根。 央广记者刘慧民北京报道。 环保部从27个省区市抽调了420人组成60个检查组，全面排查进口废物加工利用企业环境违法行为。一是检查重点核查企业是否具备环评审批、环保验收、排污许可等相关手续；二是检查企业是否正常运行污染防治措施，是否规范设置排污口，是否存在偷排漏排行为；三是检查企业是否落实固体废物、危险废物等方面的环境管理要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环所副所长常继文： 因为我们国家很多原料它不缺，而且进口很多原料啊是西方国家对中国转嫁污染的一种方式，下一步呢有必要针对一些重污染的进口的一些废物加强相关的执法。 央广记者王凯北京报道。 今年春节过后，全国鸡蛋价格持续走低，不过进入六月，鸡蛋价格已经从半个月前的2块钱升至每斤3.8块，不少消费者表示可以接受和理解。业内分析，鸡蛋产量减少是近来蛋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未来蛋价依然有上涨空间，但会趋于稳定。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指出，接下来要科学抑制蛋价波动，保护行业生产能力。 所以在这困难的时候呢，那么政府有关部门呢采取措施，要对那个生产能力啊进行必要的保护，像这个祖蛋、祖母蛋的种鸡，应该呢进行保护。 央广记者张明浩北京报道。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江小晨、于芳，主播文琪、方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徐工祝您成功。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背真理，不偏常识，以责任赢信任。